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弃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飞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瞎。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为您展播的是北京几代曲名家的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还是来为您播出相声名家祥瑞组合啊，王千祥、李增瑞合作的相声段子。他们二位传统基础特别的扎实，尤其两位老师啊，对京剧很有研究。您像什么罗成戏貂蝉呐、京剧漫谈呐、还有最近排的这新作品春秋亭，都有京剧的元素，京剧的素材，唱的的确是有滋有味。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三家店，说的也是戏台上发生的故事。我们请出王千祥、李增瑞。 观众喜欢我们，经常问我们，哎，你们合作多少年了？我说合作了54年了。 我们俩都超过金婚了。 是，有好多朋友问你们俩这40多年啊就没有红过脸儿。我说说实话 啊， 我们俩一天都没红过脸， 就是老红脸。 什么叫老红脸？真没红过脸。 嗯， 有时候观众问，哎，你们俩忘过词儿没有？ 忘过没有？ 这得跟观众说实话 啊。 我们俩人呢， 嗯， 真忘过词儿。 那怎么办呢？ 但是忘词儿呢，还不能让您看出来， 是吗？ 我们有个暗劲儿啊。 什么暗劲儿？ 比如说我这说呢，说着正热闹，当当当当当，说着忘了词儿了，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不能停下。 哎， 我一停下，您观众看出来了， 对， 影响您观看的情绪。 是， 怎么办？我有暗劲儿，给他打个信号。 什么信号？ 我这当当当当忘词了，冲他一努嘴，嗯，这意思是我忘词了，你来。 对，我赶紧就得接过来。 哎，他接着当当当当这么一说，说半截他要忘词怎么办呢？ 嗯， 冲我一努嘴，嗯，我就接着说。 那咱俩要都忘词儿呢， 那就一块儿，嗯， 那就成了撅嘴疯了。 这个因为相声啊， 啊， 毕竟是两个人，表演起来比较简单， 也比较灵活。 哎，语言灵活， 嗯， 京剧就不行了。 京剧怎么样？ 戏曲，啊，那个规范很厉害。 它是城市化的表演， 有城市， 哎， 还甭说别的。戏曲的人物一出场 怎么样， 就有城市在那管着呢。 那你能不能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啊， 说一出戏啊，四郎探母， 这是个老戏。 第一场戏叫做工。 对呀、 杨四郎从侧木条走上来、走的那个地方，那就好几套的城市动作。 那今天你能不能给大家学学这个杨四郎出场？ 我学学 啊， 后台这么多内行，下头有这么多的戏迷啊，有戏迷 啊， 那我就是丸子呀。 哎，你是什么 丸子？ 什么叫丸子？ 这您就不懂了 啊。 过去梨园界啊一句术语、 哦、 说这个人呢没有多大功夫，没正经学过，还爱 说大话，所以叫丸子。 哦，就有点外行。 哎，我就是那丸子。 哦，那我们今天就想尝尝您这丸子到底什么味儿。大家欢迎他，让他来来，怎么样？哎，看看这丸子怎么表演。 谢谢谢谢谢谢。 好， 那个杨四郎出场。 对， 您给帮个忙。 干嘛呀？ 打小锣。 小锣 出场。 嗯，可以。嗯， 杨四郎。 好。 抬， 抬抬抬抬抬抬。哦，透袖。整官吕然迈步亮雪顶儿， 仅仅所无不同，长叹空碎一阵。怎么了？你踩地雷上了？怎么着？ 我不给你伴奏呢吗？ 像话 啊！ 小锣， 小锣 啊！ 我忘了跟你说了 啊， 我也是丸子，我跟你一样，俩丸子， 丸子一个穿丸子一溜丸子， 不错， 像话。您看看，有多少城市工作在这儿管着呢？ 是， 对。演员呢，不注意台上容易出错。 这台上能出什么错啊？ 你看咱们相声演员就折过去了，人家出错就很难折过去了， 无法挽回啊， 有时闹笑话。 是吗？ 有一次我看戏，也是这场戏。 哦，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做工， 嗯，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这个扮杨四郎的 啊， 穿戴好喽，等着上场。 哦， 手里拿着胡子。 嗯， 一般的呢，演员好演员在旁边 啊 闭目养神，想一想词儿。不讲，这演员爱聊天。 哦，爱说话， 拿着胡子就跟人家，哎呀，天南地北的一通说。说说的这胡子碍事啊。 哦，怎么办？ 就挂着他系的那个玉带上 了。哦，系在腰上 了。哎呀，又跟人聊，这时候该他上场了。 是 舞台监督说，哎，该你上场了。哦，该我上场了。好嘞，拿起胡子来戴上了，上场了。 又戴一个？ 您可听明白了，他这儿戴一个 啊， 玉带上还戴着一个呢。 哟，这怎么办呢？ 他不知道啊。 啊， 上场了，闹笑话了。 你给学学， 我跟您学一学。 啊，什么样啊？这个， 呆呆呆呆呆呆， 透秀， 呆， 整官， 呆， 吕然， 呆。 这不是四郎探母啊， 这是 四郎接手啊。有这动作吗？ 那多大笑话 啊， 带俩胡子就出去了。 真是 接手 啊， 接手对戏曲演员都得有讲究。 嗯，有什么讲究？ 上台之前他就算计好了，我在台上演戏用多长时间。 哦，必须得算计。 我得先把腾空了。 哦， 在台上20分钟。 嗯， 这20分钟保证不上厕所。 哦，那为什么呀？他穿戴的多。 穿戴的多呀，来不及呀。在台上有时候2钟头也不能上厕所。 是啊， 有时候弄不好就容易出错。 这还能出什么错啊？ 嗨，我跟您说个笑话，这还不是外人。 谁呀？ 我一表哥。 表哥 好演员。 唱什么的？ 唱老生的。 哦，老生， 文武老生。 好啊。 那天给我打电话，晚上他的三家店。 三家店，秦琼的戏， 朋友们都知道。三家店这出戏好啊， 对， 啊，尤其有一段，西皮流水，哎呀， 脍炙人口。 当然了，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想听不想听，想，好，谢谢您。这段唱谁唱的最好呢？ 啊， 我的伙伴李增瑞唱的最好。 我， 哎，也不过李增瑞有一毛病。好是好 啊， 您不鼓掌他不唱，您一鼓掌他就…… 我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观众这么热情，给大家来了。 不，今儿我抱歉，我唱不了。 怎么唱不了？ 嗓子有病， 怎么 盲肠炎，实在不好意思。 人都笑话你了，拿起来就说嗓子有病，盲肠炎，对吗？ 怎么不对呀、啊？ 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记住了 啊， 嗓子有病那不叫盲肠炎， 那叫 阑尾炎。 哎，你这不一样吗、啊？我这盲肠炎有道理， 嗓子盲肠炎还有道理啊？ 因为我最近演出盲 哦， 嗓子肠发炎，我给它浓缩成盲肠炎了，你听不懂。明白吗？ 强调客观， 绝对不是。 强调客观， 绝对不是。 咱们演员经常说，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什么？ 观众就是演员的上帝啊。 对呀、啊，观众是我们演员的上帝、啊。刚才那掌声知道什么意思吗？ 怎么回事？ 那就是上帝对你的召唤。 是 哎，你是不是见上帝掌声不热烈？上帝们再热烈一点。 我谢谢谢谢大伙儿。哎呀，我听见了， 听见了， 上帝在召唤我，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啊。那我就给朋友们唱唱这个三家店。 三家店 啊，是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蒋生儿。 蒋生儿， 哎 啊，蒋生儿， 嗯， 说实话，我这丸子心里还真没底。 您 蒋生儿啊， 太客气，我听过您唱的好极了。 蒋生儿、 就是不错吧， 对吧？ 对。 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声过往的殿堂， 盖平剧了。京剧， 京剧啊， 会太多串了。京剧别给他们，嗯， 蒋生儿， 对吧？ 蒋生儿，蒋生儿来至在大呀嘛大街口啊，蒋生儿 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我是得找老不唱，老不唱， 想你别起哄。 蒋生儿 对， 来至在大街口。 对了， 对吧？ 对，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头，一不是响马兵则口， 二不是待人呐、大臣头，杨林与我来尊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中班头，是难舍。 肩膀司令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拨了头。 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 母担忧， 儿想娘身 难口握手， 娘想儿来 泪双流。 眼见得红日 坠落在西山后， 将 一 声 解开发点头。 这叫什么玩意儿？不过这段唱词呢，就是这种样子， 非常好听。 对， 那天就我们这表哥 怎么了？ 办好了戏，在那儿等着 啊。 我接着电话呢就去了。对了，是在那个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 在那儿演。 我这表哥爱吃炸糕， 哦， 买了10个炸糕，拿袋装着，一进后台，老远他就哎呦，你来了，拿炸糕呢吧，我先来一个。 嗯，想吃炸糕了，哎， 吃两口 啊， 哎，该你上场了。他这起板叫唱这还没事呢 啊， 差官过三行者。这时候文武场改长锤，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差官上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往这一站，跟着俩差役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往这一站，该他上了， 该他上了。 坏了， 怎么了？ 内急 啊，这就告急了， 要上厕所。 瞧瞧直肠子 扭头， 就往卫生间跑。 哦， 舞台监督在旁边，你干嘛去？你这该你上场，不行，我上厕所，马上就不行，不行，该你上场，我马上你上去吧， 愣推上去了， 人一推上去了。 哦， 上了场该张嘴了，他那正生气呢，凭什么你把我弄上来？一张嘴，唱错了。 他怎么唱的呀？ 原词是什么？ 蒋生儿来迟在大街口啊。 他唱错了。 他怎么唱？ 蒋生儿来迟在大街上。尊， 好吧，这连辙都不对 了，坏了， 这是江阳韵呢。 他竟憋着上茅房呢。 啊， 他来个蒋生儿来迟在大街上， 那怎么办呢？ 人乐队不管呢，继续往下拉过门啊。哎，我这表哥非常聪明， 怎么 现编现唱，把这段唱圆满了，还得自己唱下去。 他怎么唱的？ 我给您学学 啊！ 蒋生儿来迟在大街上，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端详，一不是响马把陈腔，二不是歹人耍流氓。杨林与我动刀啊枪，因此上发配到廊坊 啊。跑廊坊去了， 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光舍不得老娘，他得了白内障， 还不让 眼见的红雨坠落在西山上，叫一声劫差，我要上茅房，他下去了， 就这个呀。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相声《三家店》，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依然是祥瑞组合为您带来的《征婚启事》。 最近我发现呢、 啊， 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啊，这叫公开招标。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什么事儿？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嗯，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我怎么写？ 征婚启事， 嗯， 李增瑞 是我 男 啊， 对吧？ 对，没错，男的。 征婚启事，李增瑞， 嗯， 男，64岁。 哎，不对， 啊、 我46。 46。 46岁， 怎么长得像64的？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啊。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对， 身高1.47米。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 你这叫狗眼看人低。 没这么 1.74米， 你怎么这听征婚启事？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哎， 身高1.74米， 对， 中年丧偶，预选， 哎，没有，没这么回事 啊，没丧偶， 没这么回事、啊、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我呀，没离过婚， 没离过婚， 没离过婚， 啊，现有妻子、 啊， 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这话怎么讲？ 老光棍了， 没结过婚？ 没有啊，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根本不知道。 你太亏了， 我亏大发了。 您放心， 嗯， 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谢谢您。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好， 往报上一发表。 嗯， 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啊， 俩人见面的时候， 嗯， 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这人过河拆桥， 我知道怎么办。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嗯， 征婚启事。 哎， 李增瑞。 对。 男， 嗯， 46岁，身高1.74米， 没错，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嘿嘿， 对不对？ 嗯，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嗯，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事业心强， 嗯， 爱好广泛， 对，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嗯， 现有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9.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仍可达35度，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午后到夜间将有雷阵雨天气，夜间雨势明显，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臭氧生成，但午后有雷阵雨天气，对污染物有一定清除作用。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气温在35度到25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4，感觉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光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是经典独立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被熏，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李学良先生既是一位曲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知名的创作家，同时呢，他也培育了很多曲艺新苗。现在很多正值年富力强的曲艺名家们，哎，他们呢小时候都得到了李老师的关心和爱护。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小品，叫《石记理发店》，是李学良和另一位名家石小杰共同为您带来的。 那发廊咱不敢进去，一家伙花半个月工资受不了。呵呵，这是个小理发馆，我过去看看。 有人 我说同志，我呀， 人家忙着呀，哎，哎呀，你要这还挺漂亮的啊！我说师傅，我呀，这个怎么回事啊？他耳朵不好使啊！我大声一点儿， 喂，同志， 嗨，嗨， 你说， 嗨， 我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嚷什么呀？是撑着了？干嘛干嘛干嘛？透你嗓子大，嗓门高，嗓门高，你跟那驴比去啊！ 你这怎么说话呢？ 什么？你干嘛？你先说你干嘛的？你这扔纸！ 什么？ 你听不见吗？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见？你，我打一上来我就看着你了，我也不愿意搭理你。这模样长得跟拉登似的，你真有点意思。你这干嘛？ 我理发呀。 理发吗？我一看你看着不要钱来了，要钱地儿你不敢去是不是？哪那么多事儿啊？快来理发。讨厌，你这跟， 干嘛呀？往里头干嘛去？干嘛进里偷东西去？ 不是， 我这丢俩暖瓶啊！我告诉你， 我不偷暖瓶， 偷痰桶啊？ 痰桶也不偷东西。 那你干嘛呀？ 我找座儿去啊？ 找什么？ 找座儿， 按摩那个小座儿， 坐的座儿。 你真有点意思，那叫座儿啊？那叫椅子。还找座儿来了？这是什么呀？看见没有？ 这就座儿吧。 这完了，什么叫座儿啊？这叫椅子，听见没有？ 因为你坐的，我不敢坐。 甭说那闲话，说那想干嘛？ 我挂上 了。拿来， 吃个苍蝇。 什么苍蝇？拿来，哪么多事儿啊？坐，你坐，你讨厌我这老红着我。哎， 您这 什么干嘛？ 你干什么？你怎么帅我一下子？ 你缺钙呀你？ 谁缺钙？ 我这椅子毛搓一搓呀，搁这儿。真是讨厌！你说怎么碰这么一位？你说你说我这给这个曲艺爱好者们理发，你说你上来，你真有点意思。我干这上岁数这样，哪儿偏上哪儿？干嘛呢？什么毛病？ 什么胡拉下的？ 我这不给你抖了大步了吗？ 好家伙，因为废毛腿导弹来了，吓我一大跳！ 真逗你，你别逗着不着，废毛腿导弹了，那撒旦姆都抓起来了，你别逗着不着，废毛腿导弹了！我说你老同志们到这儿就别老逗咳嗽，你这玩意 不是你老露我脑袋干什么？ 我跟你记大步，你往后缩什么呀？把脖子伸出来！讨厌！怎么碰上这么一位？ 麻烦你受累了哈！ 甭说那便宜话，你来这干嘛？要不你就甭来。你既然 不是，你干什么呀？我要背过气去了。 我这不跟你扎大步了吗？ 你不是扎大步，你这扎面口的呢。好家伙，越剪越好啊！ 那你说什么意思？我怕你头过茬子进去。 我说你松一点，往下一点。 我怕头过茬子进去，知道吗？ 对了，头茬子进不去，那空气也进不去。你别累这么紧。 不是，你说。 我说你就松一点，往下一点吗？ 往下一点。 对， 是这你说的是吧？是进头过茬子别找我。 对， 往下，往下，把胳膊抬起来。 哥， 往下吧，胳膊抬起来。听见没有？哎，对，各往下，这儿合适。 我说同志，您这成跳朝鲜舞的了，这得。 你看你没合适，搁上了你先紧，搁下了你要跳舞，你长那腿了吗？说准了，搁哪儿？ 不是，我说就在这儿。 完了，还得给您记账吗？不是， 我说送一点。 行，送一点，你真不好凑啊！您说现在，我跟你说，尤其这上岁数，您 快点去，你差不多了，行， 我这 可以了， 成了吗？ 可以， 行，你说合适就成了。你说，哎，什么味儿啊？ 就是 什么？嘿，老头，脑子馊了。脑袋馊了， 真脑袋馊了， 跟那豆汁儿似的馊了。你闻闻， 没有味儿吗？ 你闻闻， 我昨天才洗的， 你真绝了，你 这， 你闻闻， 没有味儿，你这说哪儿去呢？你这大步的味儿，你不愿意闻呢？ 我大步味儿也是和你们事儿蹭。 行， 但是我跟不弄这个。你行，接着不点勤洗着点儿。你说你那脑子吧，一到这份儿上嘛，我跟你说他基本他特， 我的娘哎，他那个数字怎么像那个手锯呀？ 你的意思使这小笼子那给姑娘呢，这能给你刀动算不错。这脑袋都敢粘了，你这脑袋你真有点意思，还竖的，就你，我该绷住了，我干这块。 哎， 到 不是你们使那么大劲，您看这头发都掉下来。 我跟你说，嘿，老头没个勤洗着脑袋啊，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不行，那弄不开，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敢粘了，你这来着。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洗不洗头啊？ 洗啊洗啊 洗。我叫你过来怎么过来啊？ 那我打对眼你那那干什么呢？ 那不叫你过来吗？ 那不是叫你，那是叫狗呢，对不对？你告诉我这样的，你那不 我们家狗叫哈喽，你坐那儿去，我叫、 行行行行行，别说了， 哪儿那么多话呀、啊、赶紧弄完了， 行行行 行，对 对， 低了低了低了低了低了低了低了低了，再往下上，你往 不是你去那么大地方， 不是你低了，是我给你洗澡啊，洗头 这儿哈， 看见没有，低了， 费劲劲 了，哎呀，对，把它给张纸拿走， 你这就怎么一个人 蹲脑袋吧，这个屁股蹲什么呀， 对对对，这多费劲呢、 哎，这胳膊往上抬，往上抬，稍微抬抬，稍微抬抬，对对，齐了齐，随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 着，不是我说同志你快点行不行，这姿势太累，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快点是吧， 快点 洗不干净可别怨我， 不是你快点喝点，这什么姿势，这 哎我就怕慢，走走快点，走了得喝了，完了走， 那就完了， 对，完了吧， 不是不是，我说同志同志 啊， 你这也太快了， 对对太了，你我洗干净就完了， 没洗干净，我这头皮还痒痒， 头什么 头皮很痒痒， 头皮痒那是长虱子了，你跟我没关系， 谁长虱子，同志我得你有意见对不对，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就受这罪啊，我花钱来理发你干什么，你这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一进门就不愿理我，好头发撅脖子都没说什么，又说我脑袋长虱子，你让大伙说你像话不像话，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这这吃多了是不是？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干嘛呢？我不好，谁让你来？我请你了吗？这是不是你自己来的？对不对？你出去！哎，那姑娘过来，过来吧。 不是不是不是， 哎、我给你， 不是不是， 你坐 不是，我说同志 啊， 先生，这我错了行吗？我以后改，我不找你老人家生气了，你就给我理完了行吗？我这样没办法出去。 我这往这往这边站，甭说这刚才那镜头让哪去了？啊，坐，干嘛？坐着什么？坐着。 嗯，刚才我不缺心眼吗？错了。 那么多对不对啊？ 不对， 改不改啊？ 改， 记住没记住啊？ 记住了，以后就是枪毙我也不上这理发来了。 甭说那零碎，爱理不理，对不对？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对不对？要不你要不你就上这发廊去，来，快快快，坐着吧，坐着吧。 你瞧这地方多好啊！ 老那么大， 好家伙，歇个拉屎独一份儿。 来了之后老那么多闲话，别那么多闲话，听听，那么多闲话没什么好处，你知道吧？ 不是你擦完皮鞋擦完脑袋呀？ 这有什么？这不这有什么？这擦。 行，你还是擦鞋，我自己来。 你说这事儿什么呀？他你真有点意思。挂了吗？挂脸啊？ 挂 啊？挂啊？还挂脸？我看看，有胡子吗？ 没有胡子是老太太。 喂，我现在老太太都大胡子，你懂什么呀？你挂脸就挂脸吧，还老太太？你真有点意思。以后到这儿啊，规矩就该说干什么干什么，别那么多零碎、我这年轻人我听这干嘛呀、是不是、啊？别老这样是吧？到哪儿你客气些，别亏是前夫吗？你现在不是他这个？ 你说我嘴里边干什么？ 我得告诉你，来这 不是？ 漱口， 这是干净的。 我刚喝完，漱口。哎。 你这时候拍有感受，我把漱口水全咽下去了。 我坐下，坐下，你坐那儿，你坐， 不是 你跟 我， 你 救命啊！ 你 救命！ 你给我坐下！ 我这手表这钱包都给你行吗？ 不是你跑什么？你挂不挂脸啊？ 不是你要干什么？ 我不挂脸吗？ 挂脸？我以为你要宰人呢。 不是你挂不挂？ 你这挂脸应该这么挂？你拿热成你给我闷闷行吗？我这胡子茬硬， 胡子茬一声还顶多得闷闷，你先要闷。哎呦，还得闷闷！你说这玩意儿，他要不说人不愿意开这理发店，他这理发店，他挣不着钱，还挺费事儿。 我的天嘞！你开水的手就往肉皮上往，受得了吗？这个 不，这玩意儿闷闷就好挂了。 不是先生 啊， 你别刮了。 怎么了？ 这一揪，连皮都下来了。